送返伦敦西部的皇家空军基地。首相卓惠斯和国防大臣华礼士在雨中迎接，安妮公主全程陪同。她发表声明感谢母亲，说非常荣幸能够陪伴她完成最后这几段旅程，见到这么多人表现出爱和尊重，令她感到既谦卑又振奋，感谢她们一起分担失落。靈車晚上返抵白金漢宮，國王查理斯三世和威廉及哈利王子等皇室成員在場迎接，白金漢宮外的民眾報以掌聲和歡呼聲歡迎。靈柩之後一日會轉到西敏宮安放，供民眾瞻仰大約四日，國葬今月19日在西敏寺舉行。在本港沙田豐和村和信楼完成颶風強檢，有大約740人接受檢測，當中發現4宗陽性檢測個案和1宗檢測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員到訪受限區域內大約370戶，60戶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4点，跌7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43美元，卖出1,701.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54，瑞士法郎0.961，加元1.317，人民币6.927。英镑对美元1.15，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0.6。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上昼八点，台风梅花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日间酷热，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到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明天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锦田的新潭路来回方向近住逢吉乡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就是新潭路来回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新潭路来回封咗啦，咁所以啲车咧就改行青山公路，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潭尾一段咧都系挤塞啊，青山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潭尾段咧都系挤塞。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改行新田公路。咁暂时新田公路嘅交通咧，仲系正常。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新潭路近住逢吉乡，由于有交通意外，呢段路嘅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新潭路去翻元朗方向都有车龙啦，排到去博围。咁啲车由于改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青山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潭尾段一段咧都系挤塞。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新田公路啦。咁暂时新田公路嘅交通咧仲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新田围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圣贤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月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月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小食粒含量惊人，一次食晒成包就好易超标。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古今风云人物，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到天竺取经，经过沙漠，遭遇盗贼，还要跨越今日的天山山脉，环境极为恶劣。 玄奘法师后来说，随行的人是一日就冻死了，一日就被河水冲走了，夜晚要瞓在冰上面，整个市团得翻五六成的人是能够生存。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抽查有部分的市民咧，冇去遵守强检公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疫情咧仲系一个严峻嘅阶段，都系有需要咧防止呢啲多层大厦入边持续嘅爆发。 沙田区议会主席麦润培， 其实好多老人家咧都系要落嚟问我哋 NGO 系唔系我哋要强检佢哋先知。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八点十一分啊！各位观众、听众，早晨！你哋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想同大家讲下疫情。寻日公布7200几宗阳性个案，当中超过7000宗都系本地感染嘅。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呢一个数字仍然系处于相当高嘅水平啦，亦都提到话仍然需要观察至少两个星期先至能够判断成个走势。咁加上中秋长假期或者减少咗一啲市民检测嘅意欲同埋数量，咁需要再睇呢个礼拜后期嘅个案咧会唔会有上升翻，同埋 B.5 咧系咪见顶嘅情况？请嚟曾其恩医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可唔可以讲下7000几宗呢一个嘅数字？你自己评估系咪所谓见顶，定系同之前中秋节假期少咗人做检测有关系咧？ 我谂同中秋节假期少咗人做检测有关啦，或者系即系卫生防护中心佢哋嗰个检验嗰个数量可能都少咗有关都未定嘅。咁所以我諗我陣同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講，即係可能我哋都仍然要觀察跟住落嚟嗰一星期或者兩星期嗰個數字呢，其實係咪嘅持續啦，我諗係咪持續回落啦。咁如果都係跟住落嚟都係反彈的話呢，咁我諗就印證咗可能係一個假期效應啦。 所謂反彈是你估計會彈到是一個什麼幅度或水平？ 我想去回即未放假之前，可能譬如9000宗徘徊在9000宗至10000宗的水平，因為我想始終我們現在即譬如那個仍然是流行緊，即是講緊 BA.4、BA.5，咁因為嗰、那個即係樣本咧都有去到接近80%嘅。如果根據最近嗰、那個即係我哋講緊確診嘅人數確診者嗰、那個化驗報告咧，咁應該已經去到去到80%到啦嚇。咁嗰、那個係樣本B.4B.5。 即係你意思再去到高啲，即係八成都唔夠，再去到再高啲就係疫情見頂嘅位啦，係咪咁？ 係啊，係啊，冇錯。因為我諗其實同環球其他地方都係啦，因為而家基本上我諗超過九成嘅案例咧，都係屬於 B.4、B.5 嘅，係一個高傳染性嘅病毒株啦嚇。 OK。講咗整體疫情都想跟曾醫生傾下，因為見到近日有啲報道都統計到一啲數字，就話輸入個案嘅數字咧喺3+4嘅安排之下咧，似乎就冇好大幅嘅增加，亦都提到話一啲抵港人士嚟到香港之後咧，喺離開機場頭三日啦，咁佢哋要喺酒店檢疫嘅嘛，嗰個陽性比率都係1.2%左右，就推算出咧係咪咁樣就係話可能一啲輸入個案對於香港嘅疫情咧都未必有好大影響，係咪可以取消？头三日在酒店做检疫咧，咁你同唔同意呢个方向咧，或者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嗱，我谂其实這个事实嚟嘅，這个事实系即系占我哋喺本地嗰个个案比例系相对地较少。咁同埋就要记住一样嘢，就系取消，如果真系取消咗3+4的话，我哋唔系话任意即系俾佢哋即系乜都唔做嘅。其實你仍然是有一個包底的措施，即係包底咩嘢？你仍然是要做核酸嘅，即係你講緊你會隔日早定還是日日早啊？咁所以變咗又唔可以話完全係即係唔清晰、唔知道喺海外翻嚟嘅人士，佢哋係咪帶有病毒，定還是係咪有即係一啲帶住一啲我哋講緊變種嘅病毒？有冇一啲新嘅病毒咁、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最緊要就係、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嚟到香港之後，佢有冇戴手環？佢係咪家居隔離？佢有冇去按時去做呢個核酸？嗱，反而應該係集中去討論呢樣嘢，因為如果你即係將嗰個聚焦嗰、那個即係重要嘅點咧。是即係擺咗3+4定+7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即係好似失去咗個重點，反而就係話你政府有冇有啲嘅措施係確保人士係按時去做核酸，知悉佢哋有冇感染，知悉佢哋有冇帶一啲新嘅變種病毒。所以你講嗰啲咩1.2% 啊、2.2%，其實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其實唔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嘢嚟嘅，其實係最緊要就係有冇做核酸。 另外就想講而家嘅做法就係，譬如而家啲抵港旅客咧喺檢疫期間係陽性嘅話，就要送去社區隔離設施嘛。尋日咧，醫務衛生局咧就講話，考慮到現時疫情嘅發展啦，同埋評估最新入境嘅防疫規定情況等等咧，就話將要求下一輪檢疫酒店咧喺容許一啲檢疫嘅客人檢疫到陽性之後咧，可以繼續喺酒店度做隔離啦。咁啊，酒店做一啲嘅加強感染嘅控制，譬如安排一個特定嘅樓層或者房間咧係。隔離啲患者檢疫到陽性，繼續讓嗰個嘅人士喺個檢疫酒店嗰度，風險高唔高？ 嗱，我諗其實就相關酒店同即係我哋講緊政府咧，要有一個好好嘅溝通啦。就係話佢哋本身相關嘅檢疫酒店，佢哋能唔能夠喺房間嗰個樓層上安排得到啦？咁同埋咧，就係話，即係呢一樣嘢係咪即係已經係即係我哋全盤考慮曬？嗱，當然明白政府點解咁樣做咧，因為我諗第一就係希望可以善用即係人手資源啊，同埋一啲運送嘅服務啊等等。咁但係問題都要睇翻相關酒店業嘅。人士啦，或者負責人啦，咁佢哋對於呢個咁嘅安排咧，佢哋有冇信心去執行得到啦？咁如果佢哋覺得係冇信心執行得到嘅時候，咁有冇一個另類嘅方案俾一啲啱啱喺檢疫酒店嗰個確診嘅人士，可以仍然有一個選項咧，去到一啲隔離嘅設施嗰度咧，係進行隔離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永遠都要有一個選項咧。系无论俾酒店业又好，俾确诊者又好， 应该可以选嘅，因为佢嘅讲法都话可以拣自费喺酒店隔离啫，即系应该都可以拣喺社区隔离设施嘅，应该系可以拣嘅呢个就 系。 OK， 另外就是看到近日有一個嘅情況，就是有內地網民分享啊，網上面咁咧就話佢自己咧係冇曾經打過任何疫苗嘅，都冇發過內地冇獲發內地一啲嘅豁免證明書嘅。咁佢講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去到郵局就辦理一啲嘅手續啦，就攞到臨時疫苗通行證，咁就可以去到食肆啊等等嘅處所，而安心出行咧亦都會自動變咗藍碼嘅，咁可以自由出入一啲即係疫苗通行證規定嘅處所啦咁。這個做法都有一啲嘅討論喺度嘅，一啲嘅。因為成個有效期都成180日嘅，因為呢一個嘅做法咧，就同而家部分一啲海外人士嚟到香港要打針嗰個要求係唔同嘅。你自己點睇呢一件事咧？ 嗱，第一就呢啲網上嘅消息，我諗就第一要證實係咪真係有真有其事啦。我諗政府要即係出嚟講係咪真係有作出一啲咁嘅審批啦。第二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即係如果真係有咁嘅審批咧，觀感上咧對香港市民就未必係咁好嘅。第三咧就係、是容許咁樣做咧，其實係咪違背咗國家鼓勵佢哋嘅國民咧去接種疫苗嘅方針？嗱，如果即係依一樣嘢係國家係大力推廣，應該都係要做要接種呢個新冠疫苗。而特區政府係從佢依樣嘢發生，你唔使打針嚟香港咧，或者唔打齊針嚟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可能就有啲背道而馳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咧，應該要作出更改。第四就係話萬一真係容許依啲人嚟嘅，佢又嚟到嘅時候，因為其實喺香港嘅風險應該大過喺國內。咁佢如果佢堅持都要想落嚟 ，for whatever reason 嘅。其實佢自己衡量啦，咁即係佢感染嘅風險大，出入呢啲場所食肆嘅時候個風險可能會大。咁咁嘅時候，佢感染咗點咧？咁係咪會用到我哋嘅公營醫療系統咧？我哋嘅隔離病房咧？咁會唔會造成又再有啲緊張咧？嗱，咁所以有好多一連串嘅問題咧，其實咧都係要去評估方針上、政策上係咪應該要作出某程度上的即係修改。 昨日特首李家超都有回應到，佢話有關嘅政策已經沿用多時，亦都提到話內地嘅疫情風險咧係相對香港嚟講低好多嘅咁。你頭先提到話可能要考慮要更改啦，要點樣更改？係咪即係變翻一致都要要求，就算內地嚟嘅，無論係回港以來港而都要係接種一個即係次數或者完成打針咧？ 我自己覺得。我個人覺得就應該要啦，因為我諗無論你對於即係食肆嘅人士佢哋執行啊各樣嘢咧，咁都會方便。同埋咧，我正如我頭先講，即係都有一啲即係觀感上嘅即係唔理想啊，即係俾人哋覺得會有一啲分野啦。咁因為我哋而家唔係講你屬於邊度嘅人士，嚟自邊個國家，而家我哋係喺香港，我哋有一個規例。有個咁嘅規矩，咁係一視同仁嘅。咁、 okay. 變相我自己覺得咁樣會可能即係執行上啊，無論資源運用上咧，都會比較好啲。 不過見到梁子超醫生，佢就話而家內地嚟香港嘅人士通常都係過境旅客為主嘅，停留喺香港嘅時間比較短，相信對本地嘅醫療系統咧，即係構成唔會有一個特別大嘅壓力嘅。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我諗就係真係要攞一啲數據出嚟啦，我哋估估下啦，即係究竟係咪過境旅客多啊，定還是真係落到嚟香港啊？咁我諗政府有責任即係展示佢過去即係有幾多人士係真係嚟到香港，係因為即係唔需要接種曬疫苗啦。 OK，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醫生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咁。有關咧呢一個嘅情況啦，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咧都話，鑑於新冠疫苗在世界廣泛接種啦，咁醫衛局咧正係考慮統一係獲發臨時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嘅咁。除咗疫情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另外有關於同疫情有關係，尋日有一啲嘅人士都有問到，本港嘅防疫措施會唔會影響到經濟咧？特別就提到話11月會舉行呢個金融科技高峰論壇嘅，因為大家都留意到，除咗香港之外咧，新加坡喺同 差不多時間一個相約的時間都會舉行金融科技節的。特首呢就提到說強調香港有自身優勢，也都說接獲多名業界反映對於出席的香港這個論壇是有興趣的，會按實際的情況設定最終的疫情管控措施等等。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早晨。 早晨，小羅文先生。 早晨，陳振英，點睇香港嗰、那個即係金融科技高峰論壇，其實就係金融科技週入面其中一個重點啦。咁同新加坡本身個金融科技節咧，喺某一啲日數上面係有重疊嘅。過往有冇試過嘅？其實 今年先至係重疊得咁犀利嘅。舊年咧其實我哋就會係十一月初，十一月三號到五號，咁佢哋咧就係八號到十二號。咁即係話咧，大家都幾有默契嘅，就話開完一個先一個啦。咁所有出席嘅人士可以兩個都參加。前年啊，仲隔得遠嘅。前年我哋都係繼續係十一月初，但係佢哋係十二月七號到十一號。咁今年咧就係、是、完全係重疊嘅。大家在二號、三號都是舉行最重要的部分。當然亦都有實體會和網上會啦。我估計咧，實體會嗰度咧，我哋嘅吸引力就相當麻麻噶啦。咁希望咧，正如特首話齋，有啲知名人士參加咧，我估計佢哋可能會考慮用網上的形式嚟參加咯。 嗯，其實兩個活動，即係講緊香港呢一個嘅金融科技周同埋新加坡呢個金融科技節，係咪好類同嘅性質上面？有冇一啲唔同嘅，或者喺個即係目標嘅人士方面都有一啲分野咁？ 據我了解咧，其實就基本上係相當之類同嘅，都係希望咧吸引全世界一啲金融科技公司啦，咁就嚟到大家傾下未來金融科技嘅發展。咁因為咧，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香港金融科技發展都唔錯嘅。自從2017年金管局積極推動之下咧，咁我哋都有好多新嗰啲金融科技舉措，本來咧就吸引了很多的公司都想進一步即係參與喺裏邊，譬如轉數快當然就是金管局自己搞的系統啦，但係我哋有搖據開户啦，有啲監管沙盒啦，我哋亦都有呢個開放應用程式界面，即係所謂 Open API 啦等等，咁加上我哋虛擬銀行數目又比新加坡多，咁就一直以嚟咧，我哋金融科技周都係比較受歡迎嘅，咁而家新加坡改咗個時間咧，我諗都係趁我哋呢排個勢比較差咧，咁佢就去爭業務、爭人才、爭資金等等噶啦。 OK， 即係都覺得係故意有意做一個即係競爭嘅一個動作嚟嘅，係嘛？ 我相信都係，因為最近都留意到佢公布嘅即係人才輸入計劃咧，都係針對高端嘅一啲金融人才或者係專業人才。咁你可以見到佢就即係競爭方面就絕不留手噶啦。咁啊～如果你繼續即係我哋香港咧，繼續唔做一啲工作咧，我相信咧佢都係對住我哋金融科技呢個發展同埋我哋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去做一啲挑戰嘅。 頭先你評估啦，即係喺今次有一啲日子嘅重疊之下，香港嗰邊嘅金融科技周可能會即係反應相對麻麻咧。最主要係咪因為同新加坡比，佢哋就有一個相對寬鬆嘅入境政策咧？香港喺呢方面蝕咧，係咪主要係咁？ 其實就入境政策是整個配套，我相信是整個配套入境政策咧，同新加坡冇得比。雖然話我哋三加四，全就話可以有機會到零加七啦，但零加七都唔會有吸引力嘅。點解咧？我哋參加會議期間，我相信按香港嘅規定都要戴口罩啦。咁參加嚟到參會嘅人士去餐廳啊、酒吧啊呢啲，即係會議之後嘅活動咧，亦都有限制。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入境，其實應該由入境開始嘅。入境之前，我哋仲係有啲要做核酸嘅規定啦。咁入嚟之後，我哋又要做醫學觀察啦。咁但其實新加坡咧已經好早時間咧就係全面放開曬。咁我哋都有啲商界朋友啱去完新加坡即係開會翻嚟，佢都話即係知道新加坡嗰邊咧，其實就等於好似翻到去我哋2020年即係疫情初期以前未發生前嗰個水平啦。咁你睇到咧，即係話其實我哋就算而家去放開我哋嘅防疫抗疫嘅一啲某部分措施咧，相信都未必能夠令到嗰啲參加者咧覺得係可以同新加坡完全比較到咯。 嗯，點睇尋日特首嗰個回應啊？有冇留意？佢就話即係香港仍然有好強競爭優勢，仲話同啲業界傾咗，都好多人表示有興趣出席咁樣。 我都會覺得特首講的是事實，咁我哋嘅優勢咧，其實就係、是我哋有大灣區喺背後啦。咁其實金融科技好多都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更大嘅市場啦。通過用網上嘅形式咧去服務更多嘅群眾。咁咧，但係咧，我相信咧參加嘅企業或者係一啲知名人士咧，佢未必係實體嚟咯，因為兩者都重疊嘅話咧，我相信好可能佢哋會係採用一部分一大部分啦嚇，可能用網上方式，人咧可能喺新加坡咁啊參加部分嗰邊嘅實體會議啦，咁亦都網上參加香港呢個邊會議，咁就做到即係兩全其美啦。咁所以咧，你話參加者嗰度咧，我就唔懷疑話唔多嘅，佢哋可以改變嘅形式就係話唔使兩邊都飛咁解啦。咁我就希望咧，就係其實我哋必須要咧有一啲長遠啲嘅措施咧，吸引佢哋嚟香港，就唔係話淨係參加一個活動，就代表到咧兩地嘅競爭力咧有一個差距嘅。咁如果我哋十月份特首嘅施政報告能夠有一啲吸引企業啊、人才啊、資金啊、投資等等嘅政策咧，譬如係稅務優惠啊。又或者我哋喺某方面咧，可以提供一啲土地啊，或者係政府嘅政策咧。咁我會用咧就係話，我哋只能夠着眼於咧就係短就輸噶啦，就係長咧希望贏翻嘅方式咧去爭取翻金融科技方面嘅一啲企業同人才咯。 好啊，唔該曬陳振英，同你傾到呢度。陳振英係金融界立法會議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八月通胀高过市场预期，市场忧虑联储局更积极加息，拖累美股三大指数跌近4%至超过半成。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超过1360点，收市报31104点，跌1276点，跌幅3.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1633点，跌632点，跌幅大约5.2%。标准普尔500指数失守4000点关口，收市报3932点，跌177点，跌幅4.3%。沙田丰和邨和信楼完成围封强检，有大约740人接受检测。當中發現4宗陽性檢測個案同1宗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亦派員到訪受限區域內大約370户，當中60户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阿塞拜疆同亞美尼亞爆發大規模邊境衝突，雙方都話有90名士兵死亡。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雙方緊急緩和局勢。衝突在當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發生，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挑起衝突。俄羅斯外交部發表聲明，對局勢急劇惡化表示極度關切，呼籲各方執行俄羅斯、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三國領導人達成的三方協議，不要令局勢進一步升級，保持克制，嚴格遵守停火協議。伊朗原子能組織說已經就3個未申報地點發現的有痕跡向國際原子能機構發送訊息回答問題，並舉行對話會以解決模棱兩可的問題。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早前說，伊朗未就3個未申報地點發現的有痕跡提供技術上可信的解釋。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言人回應說，僅僅在幾個地方觀察到核污染，不能被視為存在未申報核材料的跡象。國際原子能機構作出評論的依據是以色列提供的文件，而這些文件是出於特定政治目的提供。日經平均指數報27825点，跌7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52美元，卖出170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4.55，瑞士法郎0.961，加元1.31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都讲到啊，日前有报道就提到有内地嘅人士咧，声称啊喺社交平台度声称啦，就话喺冇接种新冠疫苗之下啦，咁就喺佢哋嚟咗香港，当时系8月嘅，咁啊嚟咗香港之后咧，就喺邮局嗰度咧攞到临时疫苗通行证，咁啊亦都喺安心出行咧攞到一个嘅蓝码嘅，就可以出入一啲受疫苗通行证规管嘅一啲处所啦，包括可以去到食肆嗰度。堂食啊，去主题乐园玩啊，等等，成个有效期咧系成180日嘅。咁呢个事件，大家就关注到点解会喺冇打针之下都可以有咁嘅情况咧？咁睇翻啲资料咧，就喺2月香港实施疫苗通行证啦。咁啊，当时入去一啲指定处所要满足打疫苗嘅接种要求。去到5月咧，其实扩展到去一啲抵港人士，咁就话体谅到当时佢哋有啲人咧或许未能够打第三针啦，咁啊提供临时疫苗通行证，有效期系6个月嘅咁。不过呢个做法就唔要求咧一啲回港二来港二人士咧嗰个嘅接种疫苗嘅呢个要求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头先讲到内地网民呢一个情况，你系咪都有留意到？觉得点啊？ 我其实就之前都唔系好知道，咁知道咗之后咧，我再谂一谂咧，其实呢成个嘅暂时豁免咧。是有一个原则上执行上的一个几哈碌同埋讽刺性的矛盾的。嗱，讲下原则先。点解最后我哋要打针先至可以除口罩？即系去呢啲处所，通常就系要除口罩啦。咁要即系疫苗通行证嘅地方。咁点解要打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说这个人本身是不是从一个高风险区定是低风险区来因为无论怎么好他有机会传播给人即是都是一样的。反而就是说他会不会很容易感染了跟着要用我们本地的公营医疗系统跟着逼爆的系统呢是不是大家都想到啦。咁如果你係打曬針嘅，佢可以叫你家居啊、隔離啊，咁但係你一針都冇打，你確診咗就一定會入醫院噶啦，因為呢啲係大事嚟噶嘛，重症死亡啊咁啊嘛。咁所以成個疫苗通行證點解而家擴展到嗰啲處所個個都要不但止啊打兩針啊，港人就快要打齊三針。其实主要的目的都是因为我们的数字一路路起又不想收紧这个社交距离措施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多些人打齐三针真是确诊了很多都可以家居就不用去医院了嘛是不是整个概念是这样的那所以原则上一个内地来的人那他虽然他是低风险就是他是一个隐形患者的机会很小咁但係佢都係一樣受人感染㗎嘛。我哋而家其實今日去到几千个万宗呢大部分我相信都係呢啲咁嘅处所除咗口罩而嚟嘅。係咪咁只不过入去嘅人呢要证实打咗疫苗大家保护自己啫。都未去到话即係个个都要去做检查先入得去最近先至100个人以上㗎嘛。同埋係呢啲快测㗎嘛係咪咁快测又唔係好准㗎嘛。咁所以不嬲喺啲處所係高風險嘅，大家知道去親你自己都有一個機會中招，咁所以保護住自己自己就打針，而家兩針都唔夠要三針。咁內地嚟低風險區嚟嘅人，從嗰個醫學衞生角度上，即係原則上啦，係完全係矛盾噶。佢一樣可以中招，係咪？咁真係有事，佢一樣都會入本地嘅醫療系統啦。咁另外一個叫執行上嘅矛盾係點嚟呢咁啊，講緊唔係來港二啦，係回港二，即係翻香港嘅港人。佢原本嘅原則咧，係諗起咧，有啲人嚇、港人住咗喺內地，佢好耐都冇翻嚟。但係佢冇諗過一個香港人，佢本身一針都冇打，六月開始其實已經唔可以攞到疫苗通行證噶啦。但係好諷刺地咧， 他入去內地兜個圈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回回來香港拿了一個用這個回港易回來、 嗯、 那這個從來沒有打過針的人呢竟然又可以豁免拿一個藍色的疫苗證嘛、 嗯、 我覺得這個是反而令到很多人都覺得真的很諷刺的、 okay. 所以我為什麼說原則上和執行上、 嗯 啊、原則上呢就是你內地雖然低風險我都要保護他的、嗯、因為他可以中招執行上呢就是你怎樣分一個港人和一個港人入了內地兜了圈出來呢 這個後者的情況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即是如果你是香港人用了這個即是回港二回來是不是就可以拿到個臨時疫苗通行證？ 我的理解是啦，因為你是透過回港二回來嘛，你不透過回港二回來呢就不行。 嗯，剛才另外提到說醫療，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當時是看漏了的東西。咁、嗯、我都琴日知道咗之後，即時向政府高層反映，我相信好快好快，佢哋就會改咗呢樣嘢噶啦。 嗯， 因為就算你話係內地人同埋一個即係住咗喺內地好耐嘅人，都仲有一個原則上嘅矛盾係即係難以令人服眾噶嘛。 嗯， 因為佢一樣可以中招，中咗招咁，你係咪醫院你唔收佢先？ 嗯， 係咪？ 不過我剛才說到醫院收不收的醫療負擔問題，有沒有真的一些內地人沒有打針在香港中了招那些的數，因為 你說到醫療負擔可能真的有這樣的實例，就是說服力會大一點，有沒有 呢？暫時就我就見不到，如果見到一早已經社會知道這件事了，是不是、 嗯嗯嗯、 不用今天才知道、 嗯、因為我見專家就譬如梁子超醫生啦都提到說現在內地來香港的人呢主要都是過境旅客為主，停留在香港時間比較短的，咁就相信唔會對本地醫療嘅即係系統構成特別大嘅壓力。咁就話，如果啲入境旅客實際上對本港嘅疫情冇構成重大威脅，唔應該強制附加要求，咁啊阻礙兩地人民往來嘅。點睇佢呢一點咧？又 嗱，呢個咧就係原則同埋統計學上嘅個可能性啦。 嗯。 咁當你講一個政府政策，如果要令好多好多人信服嘅，我諗咧。如果你講嗰個數據上的可能性咧，都幾難服眾嘅，係、 嗯、 咪？所以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就快兩針都唔得，要三針先至有藍碼。 嗯、 而今日好多香港人咧，冇兩針都出唔到去呢啲地方嘅，你要佢接受話，喺內地嚟嘅人可以係豁免就有藍碼。一針都不用打呢、 嗯、 你怎樣都擺不平這件事的觀感上擺不平、 嗯、 不是個可能性有多高、 嗯、 如果政府政策建基於個可能性呢，我看政府就即是日日都望天打卦希望不出事的嘛，難道、 嗯嗯嗯、不過現在醫務衛生局那邊都說正考慮統一疫苗通這個 一定會的了，一定會的了，那這個講真的、嗯、就是漏洞就是漏洞啦，我相信他原意不是這樣的、 嗯、 但是他最弊就是他將來港而回港而撈在一起嘛、 嗯、 你說他如果原本是回港而不得只是來港而得，至少封了這個所謂漏洞、啊、至少全部港人都一視同仁的時候，那你就只有是、就是面對內地人，咁至少內地人咧就冇咗執行本地港人嗰、那個要打齊針先至俾得疫苗證嘅嗰個嘅矛盾。咁、 嗯、 但係內地人咁點解佢去呢啲地方，佢嘅如果冇打針，佢同一個港人一樣有咁大嘅機會中招㗎。咁、 嗯、 都要為呢啲內地嘅同胞着想㗎，唔好話佢咪真係逼爆我哋嘅醫療系統啊，對佢都唔係好事啊，係、嗯、咪？ 如果 你要想一想，我對這個人本身、啊、我們都有沒有盡責任、啊、他一針都沒有打走來、嗯、我們除了口罩，我們搞了幾千一萬宗這些、個案的、啊 嗯、 事實上對那些人都不公平，不是說、方便他，你方便他可能都害了他的嘛，是不是、 嗯嗯 嗱，講到執行上面， 因為嗰陣時我哋本港嗰啲每日嘅證冇咁多啊，你記唔記得？ 啊，而家唔同啦。 佢做豁免嘅時候邊有咁多啫？咁、所以當時嘅情況，好多人咁睇，我都仲可以理解嘅。尤其是即係內地嚟嘅人，雖然觀感上真係擺唔平啦、但到今時今日一路路爬咗個咁高位嘅數字，肯定就嗰個風險即係唔係幾好啦。 OK， 田北辰，我想講即係執行上嘅問題。而家內地嗰個疫苗接種率係咪高到即係如果要求所有一啲入境嘅內地人都要完成接種疫苗，嗰、那個影響係唔會太大嘅咧？ 我睇唔到而家內地即係透過來港以嚟內地嘅人對於 香港嘅人 方面嘅影響有幾大啦、主要都係方便佢哋即係一個方便啫嘛，我覺得。咁同埋最近我都同政府講，希望佢入境嘅時候三加四變零加七，因為你知唔知啊？最近三週啊，入境嘅輸入個案啊，除咗個百分比由 3.2 跌到 2.5 跌到 1.7 呢，原來連那個實際的確診的個案、都是由1500宗一個禮拜跌到1200宗一個禮拜，我都很奇怪、7加0變成3加4、竟然輸入個案的數字還少了、這樣的情況之下應該嗱嗱聲快快手變它、0加7啦，是不是還掂那7日它都不拿到疫苗通行證的了，更加令我相信絕大部分嗰啲個案都係由呢個所謂要除口罩嗰啲處所嗰個地方而嚟嘅。咁所以嚟嚟去去咧，呢個疫苗通行證啊、除口罩嘅地方，我哋一定要提高我哋嘅防範，守住呢道門就得啦。 OK， 好啊，唔該曬阿田北辰，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頭先提到。一個內地人士話喺冇打針嘅情況之下嚟到香港，可以攞到臨時疫苗通行證，出入一啲受疫苗通行制嘅處所等等啦。呢一個情況，尋日特首都有回應嘅，就話有關政策沿用多時，又話內地嘅疫情風險咧都相對香港咧係低好多。咁啊，亦都講到話，暫時就未發現任何嘅輸入個案啦。咁啊，政府會不斷留意整體嘅疫情情況啦，檢討實際嘅。考慮嘅咁，衛生防護中心方面亦都提到話，鑑於新冠疫苗喺世界廣泛接種啦，醫衛局咧正考慮統一獲發臨時疫苗通嘅要求咁。不過呢個睇下幾時會有進一步嘅消息啦。休息一陣。 佛師贏咗遊戲先可以拎獎品 的。小心，我哋嚟鬥下啦！ 讚美人嘅形容詞， 好靚，好性感，好温柔。 你識答係應該嘅，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因為你每日都對住我。 我諗緊有啲咩嚟冇？想好似我哋一齊訓練大腦玩遊戲， 咁就要記得打電話嚟啦！ 隨時贏走豐富獎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想讲下一啲儿童感染咗新冠之后一啲嘅重症个案。早前医管局就公布有一个系有脑痫症嘅10岁小朋友，男仔嚟嘅，就喺上个礼拜五啦，快速测试阳性，咁之后咧出现发烧、咳嗽、气促等等，咁亦都要入到去医院嘅。情況咁亦都有出現咧思考症等等嘅，所以呢個個案咧一度係危殆個案。尋日就公布佢由危殆轉做嚴重啦。咁啊，成個情況係點咧？啲兒童嘅一啲感染之後嚴重嘅情況，大家都關心啊。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關日華，早晨。 早晨，阿小林，文早晨。 早晨，关丽华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一、這个男仔十岁男仔呢、這个出现个思考症嘅呢、這个男仔咧？佢本身系话佢有呢个长期病脑痫症嘅咁，佢同佢呢个情况同佢出现一啲嘅症状，头先讲嗰啲思考症有冇关系？同埋佢最新嗰个情况系点样？ 咁咧就呢個小朋友咧，佢就有一個我哋叫做都叫長期病患啦，佢係一個腦癱症，食緊一啲我哋叫做即係止抽筋藥咁樣啦嚇。咁但係咧控制不嬲都好好嘅，即係屋企人都好即係適時咁食藥啦。咁咧入嚟嘅時候咧，就係、受新冠病毒感染，咁咧就有一個思考症嘅情況出現。咁呢個情況咧，我哋即時都處理咗噶啦嚇，我哋俾咗口服類固醇啦咁樣，咁而控制得非常之好嘅。咁咧就後屘就用住呢個高濃度嘅氧氣去幫助佢啦。咁但係咧喺住院期間咧，其實發現咧佢嗰個神志開始轉差咁樣。咁我哋咧就都之前講過啦，喺新冠病毒感染喺兒童咧有兩個情況擔心，一個就係思考症啦。第二個就係呢個急性嘅腦炎，咁我哋都擔心咧，呢位小朋友咧會有呢個急性嘅腦炎個情況，那個病毒咧係入咗個腦部，令到神志咧係轉差咁樣。咁當時咧就我哋一方面就將小朋友放喺深切治療部密切觀察啦，另外咧都落咗呢、這個即係適當嘅治療，包括係高劑量類固醇啦、丙種球蛋白啊，同埋啲免疫嘅。即係調適嘅治療啊，咁樣，同埋加埋抗病毒藥啦嚇。咁、咧幸好咧，即係我哋昨天見過，同埋而家咧睇到佢咧個情況都有改善嘅情況。咁呢個咧我哋比較欣慰嘅。咁、咧就希望佢繼續嘅情況向好啦嚇咁樣。而家咧我哋係等候緊呢個磁力共振照個腦部，睇下佢嗰個確認佢嗰個腦部嘅情況個變化咁樣啦嚇。 但關鍵，我想知佢呢個長期病，呢、這個腦癱症同佢出現一啲重症感染之後，一啲思考症係有冇關係嘅？ 呢、這個都會㗎，呢、這個因為咧有長期病患嘅小朋友啊，例如影響任何器官，包括腦部啦、心臟啦、肺部啦、腸道啦，呢啲長期病患嘅小朋友咧，佢哋其實個免疫系統個抵抗力咧係比較差啲嘅，比普通嘅小朋友。咁、所以嚟講咧，一受到呢啲新冠病毒感染嘅時候咧，佢哋對抗呢個病毒，即係好似我哋啲士兵咧去打仗嘅時候咧，咁咧可能咧個病毒就會可能強過去啦，咁就容易咧。個病毒入侵我哋身體不同嘅器官，有唔同嗰啲嘅併發症，例如頭先講嗰啲啦，即係上呼吸道嘅嚴重嘅併發症啦，同埋呢個入侵嘅腦部引致呢啲急性嘅腦炎啦，咁樣嚇。 這個男仔本身有打針嘅，我見有打兩劑科興，第二支咧就係喺三月嗰陣打嘅咁。 有嘅呢、這個，所以咧就我絕對相信咧，即係呢個疫苗係幫到佢噶。即係而家頭先我講過，佢個入嚟之後，經過我哋嘅治療之後咧，都見到佢向好嘅情況咧，其實疫苗咧係幫到佢嗰、那個。病情咧就係冇咁之前我哋見嗰啲病情咧咁比較嚴重嘅，即係你會見到咧係接種咗疫苗嘅小朋友咧，比起完全冇接種咧個病情係會比較冇咁嚴重啦嚇。縱使呢個小朋友咧係需要到深切治療，我哋而家仲係治療緊佢，但係咧有呢個向好嘅現象啦咁樣嚇。咁咧就所以都呼籲家長咧就唔好再猶豫啦！真係，其實咧，即係而家呢個病毒肆虐緊喺度欺負緊我哋小朋友，咁快啲打，帶小朋友咧去打呢個新冠疫苗，保護自己小朋友咁樣啦嚇。 目前嚟講，譬如一啲頭先你提到嘅腦癱症，都屬於叫做一啲免疫力藥啦，會令到個小朋友嘅情況。呢啲免疫力藥嘅小朋友咧，而家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建議咧，就係、打最多啦，係三劑科興或者伏必泰嘅咁。你覺得呢一個建議有冇需要修改？有冇需要可能去到四針都可以容許佢哋 嗱呢個咧，其喺而家嘅建議咧，免疫力低嘅人士咧，或者有長期抗人士咧，其實咧就喺不同年紀咧，都係建議有四針嘅。咁咧就，但係咧喺呢個11歲同埋以下咧，暫時咧就未係適用。咁咧就都係建議三針嘅啫。咁所以而家咧都會繼續討論咧，就呢個咁嘅四針咧，會唔會涵蓋到落去即係11歲或以下嘅小朋友啦，咁樣咯嚇。咁所以咧都要提醒各位家長啦，如果小朋友係有長期病患啦，同埋係有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士，例如係用緊一啲抗癌藥啊、類固醇控制緊某啲嘅病情嘅話咧，就一定要接種四針嘅疫苗嚇嘅，咁去保護即係提高個抵抗力，保護好呢個病毒感染咁樣咯嚇。 但你自己嘅睇法咧，如果打四針有冇話第四針係科興定係伏必泰，或者我見之前話即係如果打三針嗰個係咪話抗體唔夠？咁但係如果打第四針嘅時候，有冇一啲數據睇到個抗體係足以係夠咧？如果唔係就無限期打落去嘅咯，應該打到第幾針咧？咁大家有啲咁嘅疑問嘅，如果三針唔夠，係咪四針就夠咧？咁係點樣咧？呢個？ 作為一個免疫科的醫生咧，我會咁睇嘅，即係除咗我哋睇個抗體嗰、那個度數咧，其實抗體喺身體裏邊咧，佢會隨住新陳代謝慢慢會係減退嘅。咁就記住我哋身體個防禦公式咧，個免疫系統咧，其實另外除咗 B 細胞 B 嘅淋巴細胞咧係 B 即 B for boy 啦嚇，係產生呢個抗體之外咧，我哋身體咧係有呢個 T 嘅 T 即係一個。一個細胞主導嘅免疫系統，咁咧係都係可以幫我哋對抗到病毒嘅。咁而呢個細胞主導嘅免疫系統咧，好處咧就係佢有個記憶，佢記得咧呢個病毒咧以前係入侵過我哋，而佢咧當我哋再遇到呢個病毒咧，佢會產生一個反應咧，而係再對抗呢個病毒。而周時我聽到咧咩叫 T 細胞逃脫咧，就係而家啲病毒咧不斷咁變種咧，但係其實咧佢變嚟變去咧，佢多數咧都係。即係可能呢個抗體就對抗唔到佢啦，但係呢個 T 細胞呢其實都認到呢、這個即係變種嘅病毒都可以對抗到佢嘅。咁嚟講呢，即係我會覺得我哋好啦，可能好多時好介意啊邊啲疫苗個抗體會高啲個低啲喎咁樣，但係最重要呢就係睇下個 T 細胞反應對呢啲嘅病毒感染對唔對抗到，可唔可以即係預防到個感染囉。咁其實頭先阿蕭文你問我邊啲疫苗會係好啲，其實而家我哋香港用緊嗰兩支疫苗呢，即係如果你打足個劑數咧，即係我哋成日話打齊針咧，其實咧對抗呢、這個病毒感染咧都係咁理想、咁有效嘅。咁都係嗰句啦，真係唔好再猶豫，唔好再等啦，快啲去打針啦。 嗯，一般小朋友打嗰個劑量或者嗰、那個劑嘅次數或者個間距有冇需要調整咧？ 有㗎，呢個都幾即係可以上翻去衛生防護中心咧嗰、那個網頁度睇翻啦嚇。咁、因為咧兩支疫苗咧，佢個間距例如係講呢個科興疫苗啦。咁咧，佢第一同第二劑嗰個間距咧，如果講係免疫力低嘅人士咧，就係廿八天啦。係啦，咁如果第二、第三劑咧就廿八天啦，但係第三同第四劑咧就九十天嘅。呢個咧就係即係科興疫苗啦嚇。咁但係如果係復必泰疫苗咧，佢個間係唔好意思嚇。 不過關懷醫生，時間差唔多啦，呢、這個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先。 好嘅。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本港新冠阳性个案的数目近日持续回落，昨日跌至7000多宗，是连续第五日下跌。而刚过去的中秋长假期，就每日大约有600名师生染疫，少过上星期学校每日呈报过1000宗。卫生防护中心引述多项的监察指标说，疫情仍然严峻，个案会否回落仍然是需要最少观察两个星期。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估計，未來幾日會出現小反彈，本週後期才真正回落。另一名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就相信，混合免疫是有助減低變異病毒株 Omicron BA.5 引起的傳播。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有內地網民日前在網上說自己從未接種疫苗，來香港之後獲發藍碼自由出入疫苗通行證處所，外界批評防疫政策混亂和有不公平之嫌。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會見傳媒的時候表示，有關政策推行已久，但承諾會不斷留意整體疫情情況。隨後醫務衛生局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說，考慮到新冠疫苗已經在內地和香港以外地區廣泛接種，正考慮統一在郵政局以及入境口岸獲發臨時疫苗通行證的要求，詳情稍後公布。成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在今日至到星期五出訪中亞，將會在烏茲別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且對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進行國事訪問。外交部說，這次是中方在中共二十大前夕展開的一次最重要的元首外交活動。並且說，習近平將會同其他國家領導人就著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等深入交換意見。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男團 Mira 7月28日紅館演唱會巨型屏幕跌落嚟壓傷舞蹈員事故，昨日有突破發展。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昨日持法庭首令進行大搜查，地點包括演唱會舞台工程總承辦商、藝能工程的辦公室和倉庫，以及負責演唱會舞台機械的協興隆舞台工程兩個工作地點，更加首度帶走四名職員協助調查，同時檢取大批文件等證物。消息說，探員將會仔細審核文件，查看每個涉案環節有沒有違規之嫌。政府工作小組亦將會在這個星期開會討論意外成因、零件化驗結果等。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近年诈骗案的数字不断上升，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一月至到八月分别是收到386宗和17宗有关套取个人资料作诈骗用途的查询和投诉。公署是设立个人资料防骗热线，处理怀疑有骗个人资料的查询或者投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指出，骗徒的目的都是想盗取个人资料逃利或者是行骗，如果收到任何不明来历或者可疑电话、电邮或者手机短信要求提交个人资料的时候，必须提高警觉。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影业协会昨日写信给会员，表示近年台湾金马奖日趋政治化，提醒会员参与金马奖之前务须三思，以免殃及池鱼。協會理事長洪祖昇受訪時說，近年金馬獎頒獎禮台上有不少政治言論，令到出席的電影人尷尬，而內地市場對香港影業十分重要，不希望緊張關係影響合作機會。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就說，影協作溫馨提示已經有兩至三年，與內地合作較多的公司一直有審慎考慮，不清楚什麼事會令到影協那麼緊張。信報的報導。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内地限制跨省甚至跨区出行意味着风险犹存。香港竟然容许内地人一针疫苗都没有打的情况之下入境，并且自由出入各个场所，讲得通吗？社评说，港府不断推出谷针的计划，连儿童亦都被鼓励打针。按照这个逻辑，来港二的机制豁免接种疫苗的做法是极大矛盾，违背社会复常的良好愿望。信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既要抗疫又要开放，谈何容易，但不代表不可为。以日本为例，旅客入境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三个应用程式，开启定位功能和储存行踪，方便政府追踪旅客去向。游客入境新加坡亦都有同样的附加条件，下载新加坡的合力追踪程式。社评说，香港不可能长期闭关自守，日本和新加坡的做法值得香港借鉴。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中国昨日公布美国国家安全局对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的细节，披露美方将 NSA 网络武器饮查植入服务器泄密。社评说，警醒香港必须要全面检视重要部门和机构的网络安全，加强并且协助商界提升防范网络攻击的能力。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英联邦一共有56个成员国，当中安地卡及巴布达牙买加已表明三年内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成为共和国，放弃认英王为国家元首。多个成员国亦都有意跟随，反映共和派蓄势待发，只是静候最佳时机发难。社论说，查理斯三世能不能够在女王余辉避任之下维系到成员国关系，大家只能拭目以待。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咁至于前少少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龙盘苑。咁至于较早前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逢吉乡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都是全线解封，去元朗方向还是车多，车龙排到博围对出。青山公路的潭尾段来回方向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就是锦田的新潭路近住逢吉乡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已经全线解封，去元朗方向还是车多少少，排到去博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 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富善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骏景园。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盘苑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去到黄大仙中心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盘苑慢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嘅庆祝活动等紧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齐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嘅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嘅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每个星期都有运动名人、体育产业、新兴运动介绍俾你知，等你每日都可以紧贴香港体坛。 嘉宾主持钟志光、洪松任、余推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有關於一啲新冠感染嘅兒童出現一啲重症嘅個案，咁又早前就公布一個嘅10歲男仔咧，就出現一啲思考症嘅情況，一度係危殆嘅個案，咁啊，尋日就話轉咗係嚴重嘅呢個階段嘅，咁亦都討論到咧，會唔會因為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啦，導致呢啲小朋友免疫力弱，喺打針嘅劑數方面咧，都有需要再考慮要調整咧，咁另外咧，頭先就除咗討論到呢樣，一般嘅其他嘅小朋友冇長期病嗰啲打針嗰個情況有冇需要再調整咧？咁嗱，繼續咧同關日華醫生傾下。關日華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臨床名譽副教授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關日華醫生，因為頭先講唔曬，都想問清楚，即係如果對於一啲一般健康嘅小朋友喺而家嘅接種劑量或者間距方面，有冇需要有一啲調整嘅空間咧？又？ 而家嗰個如果健康小朋友嚟講咧，就暫時嚟講，即係其實個保護力嚟講都應該尚可嘅。咁咧就不過最重要咧，都係其實要係一個群體保護得好咧，要多即係要多啲百分比小朋友係打到疫苗咧，先至可以達到呢個嘅目的啦。因為而家個接種嗰個率咧都唔係咁好啦，始終有啲小朋友都仍然係容易受到感染咧，容易係將嗰個病毒咧係傳開去咁樣嚇。 嗯，喺譬如一啲感染咗康复嘅小朋友啦，佢哋再接种一啲嘅疫苗嗰、那个嘅数量上面有冇需要去调整咧？ 這个咧就其实咧都想讲讲啦，因为咧喺我复诊嘅小朋友里边咧，即系我而家复诊紧一啲康复嘅小朋友啦，好多家长咧佢哋都冇呢个咁嘅意识咧，系帮小朋友再打翻疫苗。好多家长就话我已经中咗新冠疫苗咯，我小朋友都中咗咯，其实已经系可以唔使再打啦，已经系。 即係我有抵抗力啦咁樣，其實絕對係唔啱嘅嚇。咁咧就其實康復咗之後咧，係應該要再接種翻個新冠疫苗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身體嘅抗體咧，其實係慢慢咧係會隨住時間咧係減退嘅。咁所以咧康復之後咧，係應該要接種翻個新冠疫苗，提高翻我哋身體個抵抗力咧，係即係再對抗呢個嘅新冠病毒。同埋咧，最重要就係咧個病毒咧，其實係會變種嘅。佢變種嘅話咧，如果我哋個抵抗力係唔夠嘅話咧，係唔可以再抵御咧呢啲嘅新嘅變種病毒咁樣咯嚇。 OK， 唔該曬關麗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關麗華咧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林床明裕副教授。有關於兒童感染之後出現感染咗新冠之後出現嘅一啲情況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1。另外上星期發生嘅喺秀茂坪安達臣道地盤嘅一個天秤倒冧意外，尋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咧喺見傳媒嘅時候咧，都提到就話全面積極咁去做緊調查啦，勞工處係按住法例嘅權力去做緊呢個調查噶啦。咁另外亦都提到話理解警方亦都已經介入調查，所以就係兩方面一齊做緊呢個工作嘅咁。至於之前話會巡查其他嘅地盤天秤咧。佢都亦都提到話，勞工處咧就住呢一方面咧，希望做一個比較大嘅排查，確保天秤運作安全。就話而家巡查嘅呢啲工作咧，係仲係進行之中嘅咁。對於呢次嘅事件造成三死六傷成個情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早晨。 早晨，蕭 立文。早晨，蕭善文。呢一個三死六傷的意外咧，暫時三名死者個家屬最新的情況是點樣啊？而家 隨住件事即係慢慢安頓啦，佢哋咁變相而家就開始收拾心情，主要去處理後事嘅嘢咯。 嗯嗯嗯，有冇話佢哋都需要係咪幾個家庭都需要一啲協助咁啊？ 我想都可能即如果在短期嗰个嘅经济援助方面，我相信在呢一刻咧应该都搞得掂噶啦，因为有公司有俾到一啲嘅恩恤金啦。当然有一个家庭未落实嘅，咁其他两个家庭其实都已经倾好咗嗰、那个即雇主俾一啲嘅恩恤安排啦，同埋其中一个家庭系之前就开展咗一个筹款嘅工作啦。咁、其余两个家庭都有。心市民會捐款俾佢哋，咁透過我哋會嘅，咁所以相信喺賠償前咧，嗰、那個經濟壓力可以減輕到啦。其他協助就睇翻個別家庭啦，可能佢哋仲有其他嘅情緒啦，當然情緒嘅支援啦，或者住屋嘅需要等等，咁我呢啲我哋就再慢慢繼續協助佢哋啦。 頭先話三個死者其中一個嘅家庭係未落實，係未落實個恩恤金，但係講緊佢哋譬如經濟支援上面嗰個狀況，佢哋都係可以噶嘛，係咪？ 我谂暂时还可以，但系都我希望咧，佢哋可以尽快去落实到嗰个恩恤金，就变相即系嗰个压力冇咁大啦。 点解未见到面，系未约到，定系咩原因啊？ 佢哋应该仲倾紧啊，嗰个安排，具体个安排。 Okay. 家属可能仲有一啲嘅诉求咁样咯。 現在其實今次事件除了說三名死者涉及到他們家屬之外，還有六名的傷者，他們最新的情況是怎樣呢？ 知道有兩名傷者還是在醫院的穩定的情況，另外四名比較輕傷的已經早期已經出了院了、都有聯絡到他們的情況都可以的、 即他們都有沒有說需要其他經濟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援的？ 我见伤者暂时就有啲远距公开筹款噶啦，即系如果有啲市民话想应该话如果有人捐款俾佢哋，佢哋即系佢哋喺个经济上面未系好主动系要求一啲嘅支援。咁因为工伤上面咧同死亡个案有啲唔同嘅，就系咧工伤咧其实如果佢有病假纸嘅话，定期就有五分四嘅人工嘅。咁變相嗰度其實都 support 到少少，但如果你話醫療啊各方面仲有其他嗰、個賠償裏面唔包嘅費用嘅話，咁嗰個我哋就可能再向睇下有關方面或者公司嗰邊睇可唔可以協助到佢哋啦。 我想知道而家即係揾你哋幫手啦，或者你接觸到啲家屬啦，係係咪已經同公司方面係傾曬，定係都會再下一步會再見面啦？或者佢哋咪主要就係同所謂公司就係同承辦商傾，會唔會同政府方面有一啲商討嘅啲？ 政府就主要係房協啦，房協就喺嗰個意外之後亦都有 見到家屬就喺啲會議上面，咁而家佢哋都約緊去家訪嘅房協，咁進一步睇下有啲乜嘢嘅訴求可以，即係如果喺嗰個會面裏面帶出啦。咁但係其他政府部門就暫時未有啲乜嘢嘅行動或者訴求。啊，社署有嘅，社署都有協助佢哋嘅。但如果講緊嗰件事啊，或者表達關注啊，點樣去減少意外啊，嗰種類型嘅會面就未有嘅。 嗯，房協之前話有嗰個300,000一筆過嘅撫恤金，嗰個係發咗未？ 部分家庭發咗。 嗯嗯嗯 ，OK。另外，我見之前都講話，譬如有一名嘅死者就係受雇於承建商精算建築嘅，另外有兩名咧就唔係直接受雇嘅，係二判去請翻嚟嘅。呢個同傾成個一啲安排啊，或者啲支援方面有冇唔同嘅？其實有冇影響到嘅？ 冇特別影響嘅。有個二判嘅公司，咁二判嗰邊都有去提供一啲嘅慰問金嘅。 OK， 係 啦。 昨日我都提到，昨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啦，都話勞工處係正按住法例，係即係全速積極去調查，都警方亦都介入事件嘅。咁亦都話當局係盡全力去調查清楚事故嘅原因咁樣。你自己對於呢個說法點睇咧？或者期望幾時有一啲嘅調查結果出嚟咧？ 係啊，我期望就係嗰個調查報告啊。咁一般其實呢啲工業意外以往正即係一般嘅手段啊、方法啊，都係會介入調查啦。咁但係最終嗰、那個結果係點樣，或者係個報告係點樣，其實就唔會公開嘅勞工處。咁而家有咩途徑得知咧？即係得如果係家屬嘅話咧，其實就可以一係去聽庭啦，一係咧就透過律師去問勞工處攞報告嘅。咁如公眾嘅話，其實只能夠透過聽庭咧去得知嗰個意外原因比較詳盡啲嘅。咁但係因為要變相啲大家 keep 住去查囉，幾時有呢啲咁嘅案要去審呀咁樣。咁唔理想啦，始終透明度低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直都要求呢係勞工處公開個調查報告嘅。公開調查報告其實佢可以隱含咗一啲敏感嘅資料，譬如啲私隱呀、或者牽涉到佢哋所講嘅一啲商業機密嘅嘢。咁呢啲唔係我哋感興趣嘅嘢啦，我哋最重要就係希望知道嗰件事發生嘅來龍去脈啊，從而可以避免到同類嘅意外發生。 暫時嚟講就話勞工處向一啲涉事嘅地盤發咗暫時停工通知書啊，話會巡曬全港啲地盤天證啊。發展局方面都話根據機制啟動咗安排，就話暫時停咗涉事嘅總承建商精進建築所有一啲公務工程類別嘅投標，去到2023年年底嘅咁。點睇呢啲做法咧，同埋進度咧？ 首先如果停标嗰个即係停止投公务工程标嗰其实都欢迎嘅。我相信呢一个嘅做法对于承建商嚟讲都系一个重创嚟嘅。咁希望透过今次嘅意外能够吸取教训啦。咁但係至于嗰个巡查啊各样呢，我相信劳工处都人手有限啊。如果巡查咁多地盤咧，我希望勞工處都定期發布個進度啦。咁呼籲啦，除咗勞工處去做巡查之外咧，其實所有嘅地盤咧，自己本身都應該咧，經今次事件之後咧，係要停一停，去重新全面檢查佢哋嘅天秤有冇各樣嘅問題咧，直至安全先繼續開工嘅。 OK， 好啊，唔该晒，萧市民，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萧市民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嚟嘅，休息一阵。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香港嘅足球小将，一齐支持我哋嘅年青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一齐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哋嘅超青联。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对于一啲隐藏喺社区嘅危机家庭，亲友同埋邻居喺保护儿童方面嘅角色尤其重要。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 若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嘅，就要立即通报相关嘅部门同埋警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00，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行出街，可能大家都特别感受到热力的威力。天文台昨日下午就是录得最高 35.9 度的高温，就说再度打破184年以来九月最高温的纪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明武，早晨。 Hello， 乐文你好。 早晨，梁明武。为什么会去到这么热？九月了，仲要打破晒纪录，35.9 昨日下午。 破纪录而家都大家都惯啦，因为七月嘅时候已经破咗好多纪录噶啦，咁而家九月又破一个高温嘅纪录。咁当然啦，天气系会变化嘅，有阵时会冻啲，有阵时凉啲，有阵时会热啲。究竟系凉啲啊，热啲咧，就睇好多因素，即系睇下阳光猛猛唔猛啊，风力大唔大啊，有冇雨落啊，多唔多云啊，咁诸如此类。咁至于琴日嗰个高温咧，主要嘅原因系同喺呢个台湾对出，即系而家就嚟打上海嘅台风梅花有关嘅。梅花虽然距离香港超过1000公里啦，但系佢个环流都好广阔。咁就喺佢个环流影响底下咧，就系、是、差唔多半个中国咧，尤其是东边啦，包括我哋华南地区啦，都系吹北风嘅。咁从人造卫星图片上面睇到咧，成个中国都系好好天嘅。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太阳猛烈晒到内陆嘅气温好高。受到梅花的北风的影响呢，就将这热的空气推了下来南边，那我们香港就受到影响了，那所以气温就上升了。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梅花也都会引起一个所谓下沉的气流的。物理学上面呢，就有一个现象呢，就是逢亲的空气由高空下沉到 落去地面的时候呢，咁就會出現一個升温嘅過程，咁所以咧，即係剛才所講啦，呢、這個北風再加埋呢個下層嘅氣流，係一個暖嘅氣流嘅關係啦，所以進一步使到嗰個氣温咧係上升啦。 OK， 咁第三樣嘢咧就係琴日嗰個香港嘅風勢普遍嚟講都係好微弱嘅，咁就不利於嗰啲即係熱能咧四方面咁擴散啦，即係散開啦。咁所以咪变咗我哋嗰、那个即係、就是、高温係持续不下囉。 但都想问你，过往嘅时都有啲风呢打到去台湾呀，甚至日本嗰边㗎嘛，即係、啊、都即係未必係咁近香港嘅。咁物理上好似你咁讲，都会出现一啲嘅喺台风嗰个位呢，佢哋就低气压啦，啲气流上升啦，可能其他位置就出现一啲下沉气流，可能影响到香港等等啦。但都不至于去到咁热嘅喎，点解会今年系咁呢？ 其实就唔系今年，即系其实好多考核嘅因素嘅。嗱，刚才所讲嘅几个因素咧，都系笼统嘅啫。咁、至于话我哋喺譬如话以往有阵时我哋有啲高云，因为台风咧，虽然话嗰个落大雨喺整个台风嘅风眼附近几百公里啊，咁、但系好多时咧系离开台风中心好远嘅时候咧，都有啲高云嘅。咁如果有啲高云遮住个天空嘅时候咧，咁你嗰个气温咪冇咁高，冇咁高咯。咁所以其实破纪录嘅天气咧，就好多因素。机缘巧合。咁不过当然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嘅。 梁明武，仲有一个更加重要因素，可能真系时间所限，转头翻嚟我哋倾多阵好冇？ 好啊，好啊。好， 梁明武系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冠确诊宗数稍为回落，昨日新增7218宗确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认为，可能同中秋节期间的检测人数同卫生防护中心检验数目减少有关。他赞同当局所讲要观察多一至两星期，了解数字是否持续回落。对于有内地人声称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来港都可获临时疫苗通行证和蓝码， 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观感上不理想，问题不在于访港人士来自哪个国家，而是香港有相关规例应该一视同仁。被问到是否可以放宽入境检疫措施，曾其恩认为重点不在于三加四亦或零加七，而是要确保对方有没有戴手环、家居隔离和按时做核酸检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58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196宗确诊和762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本土确诊个案最多来自四川，有127宗，北京和山东分别有18和10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以贵州的246宗占最多，其次是西藏的129宗和四川的83宗。内地累计247,557宗确诊，5,226人死亡，超过237,000人康复出院。南韩的新增新冠确诊个案在中秋节假期后反弹，单日新增93,981宗，较前一日上升近37,000宗，其中316宗属于输入个案，单日再多60名确诊病人离世，累计近27,600人不治，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减少40人，有507人。乌克兰军方在东部和南部反攻俄军的行动取得显著进展。总统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表示，今个月至今解放了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已经在大约一半地区完成稳定措施。被问到俄乌战争是否已经去到转折点，美国总统拜登回应说很难讲，虽然乌克兰明显取得重大进展，但他认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白宫早前说华府可能在未来几日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援助计划。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从乌克兰东北部大片土地，特别是哈尔科夫地区撤退后，星期二在前线大规模打击乌军阵地，亦对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据点实施精准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日间酷热，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听日最高气温达35度，风势微弱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45点，跌咗380点，成交金额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2跌3.6，药明生物50.5跌2.9。京东集团224.6跌8.8，阿里巴巴87.65跌3.65，国美零售系2跌咗4.3，美团175.1跌2.7，友邦保险72.1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4.77，瑞士法郎0.962，加元1.317，人民币6.969，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6点，跌598点。港金报15,900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21美元，卖出1,6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大埔的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渔角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手下留情，秋风起。 大家好，我是阿一。秋天是不少恋爱开始的季节，也都是不少爱情终结的时候。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 嘿，今次衰了你下次再来咯。祝你有一个充满爱意的秋天。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系讲到天气热嘅情况，天文台寻日下昼录得咧系最高35.9度呢个嘅高温，就话打破咗1884年以嚟九月最高温嘅纪录。另外环保署方面都话咧，自9月10日咧录得比正常高嘅空气污染水平啊，寻日嘅公布嚟嘅，就话环保署预测啦，9月13日稍后咧部分监测站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可能达至严重健康风险级别，就话未来几日嘅空气污染咧仍然会处于高嘅较高嘅水平啊咁。头先就同阿梁武倾紧啦，继续喺电话旁边问翻佢先。有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明武，早晨。 系、hey，hello， 早晨。 早晨，梁明武。头先就讲到话，即系梅花嗰个影响啦，即系台风梅花嗰个影响。咁我就问一个问题，就过往都试过一啲风系打到去台湾咧、日本嘅，咁即系都会可能导致即系侧边嘅一啲地方啦，嗰个下沉气流影响啦，可能会系热一啲嘅。咁、我就问到啦，点解即系今次呢个系去到破纪录嘅情况咧？咁你话好多唔同因素嘅，头先提到一个更加影響的因素可能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長期以來講緊這個全球暖化的問題啦、因為其實我們不單止香港啦，即今年很多地方的氣溫都是破紀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們全個地球的氣溫都是不斷地上升緊，所以再加上剛才所講的幾個原因呢、即是幾個因素重疊起上來的時候呢，就是出現了越來越多破紀錄的天氣。其實這個呢，這個現象呢，科學家即是講緊過去十幾二十年、二十幾三十年呢，都已經是預期會發生的了。因為即是當個地球的氣温上升的時候呢，我們整個地球的溫度的分布，所謂溫度分布，即是有時候我們會凍一點， 有時個温度正常啲，有時温度會熱啲啦。嗱，呢個分布咧係完全扭曲曬嘅，扭曲曬之後個結果咧就係話凍嘅天氣會好少，但係熱嘅天氣破紀錄嘅熱天氣咧係會大幅度咁增加。咁其實即係舊年出咗即係聯合國嘅 IPCC， 即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都預期咧，呢啲咁破紀錄嘅熱天氣咧，係將來會以倍數咁增加上去嘅。嚇、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今次九月破天氣紀錄，七月又破好多個天氣紀錄咧，其實就係已經話咗俾我哋聽咧，全球暖化呢個危機已經係喺眼前噶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咯。 呢、這個另外一個就唔知關唔關事，因為見到天文台都有提到話拉尼娜現象，就喺過去嗰個幾個月就持續嘅，就導致即係話赤道太平洋中部、東部水温整體維持偏冷，就話喺秋季都會持續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同香港嗰個天氣有啲乜嘢直接關係咧？ 其實咧就直接關係就唔係十分之明顯嘅，但反而咧你提出拉尼娜，我更加要講一樣嘢咧。其實拉尼娜咧嗰個對全球嘅天氣嘅影響，包括香港嘅天氣影響咧，其實係使到我哋嗰個温度稍為降低嘅。 嗯， 因為喺太平洋一個咁大嘅海洋，赤道附近嘅海水係比正常冷咗，咁而大氣層同海洋嘅海水咧係有不停咁樣互動噶嘛。咁所以大氣層咧應該都係會凍嘅。即係換句話講，喺一個咁樣嘅使到全球嘅氣温應該下降嘅情況底下，我哋竟然破咗高温紀錄，更加突顯咗全球暖化呢個嚴重性啦。咁、呢個拉尼娜咧，即係又唔係話十分強嘅，咁所以咧，其實個影響就唔係話好大。不過真係要提一提啦，即係以往喺拉尼娜嘅情況底下咧，就好少破一啲高温嘅紀錄嘅。 另外頭先 今年係非常 明白明白。另外氣温就講咗啦。另外頭先都提到話空氣質素嗰個情況，因為環保署尋日都話錄得空氣質素嗰個健康風險級別去到甚高，去到嚴重水平嘅。呢、這、一個同天氣酷熱天氣有冇關係嘅？呢、這個人 哦，絕對有關係啦。因為其實我哋香港嘅空氣質素咧，喺過去十年八年咧，其實係改善咗唔少嘅，咁但係今次即係琴日、前日都開始已經係好差嘅啦。其實咧間接同梅花都有關係嘅，因為正話講梅花引起到我哋香港嘅氣流主要係偏北。偏北嘅意思即係話內陸嘅人為嘅空氣污染又好，自然嘅空氣污染，因為自然界都會產生空氣污染嘅，都會吹咗落嚟我哋香港嘛，係咪？另一方面咧，亦都喺梅花呢個颱風嘅影響底下咧，我哋嗰個風力係相當之弱，咁所以咧任何嘅污染物咧都好難擴散啊。咁啊聚集咗喺呢個即係近地面嘅地方啦，再加埋剛才都提過啦，梅花引起一個下沉氣流咧，呢個下沉嘅氣流嘅作用咧就好似罩住近地面嘅污染物，唔俾佢擴散啊，咁所以咧就係幾個因素夾埋咧，就會使到我哋個空氣特別差。仲有一樣嘢就係當氣温高嘅時候咧，其實會出現咗一樣嘢咧，就係污染物有好多種啦，其中一種叫臭氧。喺呢個太陽猛烈底下、氣温高嘅情況底下咧，係有一種我哋叫做光化作用，即係光引起嘅化學作用，會係使到臭氧嘅濃度咧係大幅咁飆升嘅。咁琴日、前日都睇到呢現象，相信今日咧亦都會嘅。其實而家嗰個臭氧嘅濃度，我睇翻環保署嘅網站咧，都已經超過100個單位，已經係相之高㗎啦。咁下晝嘅時間，即係氣温熱啲啦，太陽猛啲嘅時候咧，嗰、那個臭氧嘅濃度應該會更加高。咁對一啲即係呼吸有問題嘅朋友啦，或者年紀大嘅朋友啦，或者有心臟病嘅朋友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嚴重嘅健康威脅嚟嘅。 好啦，講咗好多原因啊或者情況啦，咁究竟幾時先至會涼翻啲咧？去到九月，而家九月中啦，都仲係咁熱嘅時候，睇啲咩因素？係咪就係個颱風走咗就得㗎啦？係咪？係 啦，颱風走咗就得啦。咁即係其實但係呢個颱風咧就走得慢啲啦。咁就但係佢聽日入咗內陸嘅時候咧，就算個同香港距離都仲係同而家差唔多啦。 但是因为那个环流应该是开始减弱啦，咁所以佢下沉气流啊、北风啊等等咧，都应该相对嚟讲咧就唔会今日咁犀利啦。咁、所以即系应该系冇咁热，但系你话要真系等到凉啲嘅天气咧，系要等寒潮噶啦，因为九月中九月尾啦，都应该可能有啲即系冷空气喺北边走落嚟咁嘅时候，我哋嘅天气酷热嘅天气只可以舒缓到啦。 即系整体可能今年秋天都系比较热一啲嘅咯。 我哋而家只可以睇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测啦，同埋一个所谓气温嘅延展嘅预报啦。咁睇翻去到月尾咧，其实即系真系凉嘅天气都未出现 吓。 咁、但系始终即系而家我哋已经进入深秋啦，系应该会越嚟越爽啲啦。个最高气温亦都唔会太高啦，咁样样。 好啊，唔该晒梁明武，多谢你同我哋讲咗咁多，即系近日热嘅情况啊，各种嘅成因等等。梁明武系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咁啊，而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保罗科尔贺的新作《神射手》，由怎样持箭、握弓、拉弓、瞄准箭靶到放箭的瞬间，一步一步地用文字手把手教识了书中少年怎样射箭，每一个步骤和动作都对应了追寻人生意义和梦想的路上必修的课题。后半部分就展述了公道和其他一切大家热烈追寻的道路入面所必经的外力和挫折。 公道宗师哲也早在开始讲解公道之前就已经提醒过少年，弓箭手在将弓举到胸前的时候能够随意改变方向，但是当他张开手臂放开弓弦时，就应该同自己讲，在拉弓的时候我走过漫长旅程，现在我射出这一支箭，明白我已经承担必要的风险，亦都竭尽全力。弓箭手所做的千千万万次练习换来技巧，让双手做好了准备，呼吸正确，眼睛被训练要瞄准箭靶，直觉让放箭的瞬间完美。尽管花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去准备，但是一旦将箭射出去，弓箭手就无法再做任何事情，只能够目送箭的飞行轨迹。能不能够命中箭靶，那就已经是不可逆的事。 问题或者出于风，出于重量，出于距离，又或者是出于我们自己，但就算射失了目标都不可以责怪箭靶，因为选择箭靶的人先需要为此负责。射出了无数支箭，但是换来射失的结果当然很残酷，不过决心修炼公道的箭手就会学习这次射箭的所有优点，改进可能的错误。这样终有一次当手松开弓弦，箭被射出，会以完美的路径划破封阻，然后传来命中箭靶的美妙声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神射手》，作者保罗·科尔贺，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成日都讲到有啲关于湿疹啊，唔少人成日都患呢个湿疹嘅情况啦。咁见到香港过敏协会及湿疹关注组咧，寻日一个记者会，佢哋就发布到咧，其中提到话国际皮肤病患者组织联盟嘅一个问卷调查，就本港咧超过五成一啲受访嘅湿疹患者咧喺心理上面等等嘅情况咧，情绪上嘅情况啦，提到话佢哋希望咧系改善睡眠同埋心理健康嘅咁。嗱，详情讲下个调查，都讲下一啲湿疹患者佢哋面对各种情绪嘅问题。电话旁边有香港过敏协会主席、儿童免疫过敏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何学恭医生，早晨。 早晨，多谢主持， 早晨，何医生，可唔可以先讲下咧？你哋呢、這个调调查，其实系除咗香港嘅湿疹患者之外，仲有其他国家嘅人，系咪？ 亚太地区啦，韩国啊，同埋。澳洲吓咁、样 吓，可唔可以都 咁香港有三分一嘅参与者啦，咁、所以个统计亦都有啲意义嘅，因为有成百几个就系严重嘅患者咧，就受调查，咁佢哋讲出咗，即系我哋睇到佢哋啲数据上边，佢哋有 有三四成咧覺得個等待時間治療好耐啦。咁有六成幾人咧覺得自己而家接受嘅治療唔滿意啦，達唔到佢心中預期嘅效果啊。咁有七成幾人就覺得個即係負擔太重啦，即係嗰個即係呢個病嘅負擔啊。咁因此再睇到佢哋嘅生活質素方面嗰啲睡眠啊，同埋照顧者用嘅時間啊，同埋佢哋跟住就係個心理壓力啊，個心理壓力。咁都係有接近爆燈咁樣嘅場面，咁、 okay. 所以我哋因住呢個調查，我哋都諗到，即係可能我哋喺社區病人支援方面咧，就盡量要提供一啲除咗生理嗰啲需要之外咧，心理我哋都應該照顧，特別喺大熱情底下咁咧，佢哋係必定加劇咗佢哋嘅壓力嘅。 我哋逐樣講啊，先咗好多嘅分析出咗嚟。但我想知今次嘅調查冇問到一啲香港嘅濕疹患者，佢哋出現濕疹嘅原因係咩？係一啲先天咧，定係後天因素咧？同埋嗰個嚴重程度又係去到點咧？ 啊，因為呢一扎受訪者絕大多數有啲係成人，接近成人嘅啦。咁所以佢哋嘅即係一定係有，我哋成日覺得呢啲因素，因為個調查係一個問卷式咁樣調查，佢即係睇緊佢對而家嗰個治療嘅滿意程度，所以冇辦法絕對答你嗰個問題，即係話幾多人係屬於先天，幾多人有後天嘅因素，因為我哋覺得係捆綁埋一齊嘅。 Okay. 因為就呢、這個作講最近嘅後天因素，我哋知道喺疫情底下呢啲洗手啊、清潔啊、酒精用品啊等等化學物咧。其實都刺激起一啲本身嘅濕疹唔係太嚴重嘅人咧，變差咗。咁對於打唔打針啊、焦慮惹病啊、焦慮啊等等咧，亦都好多人好困擾嘅。咁喺個心理上邊咧，亦都係本身都係一個誘因。咁所以我哋覺得無論先天基因或者係後天一啲嘅環境因素，或者而家講緊嘅心理壓力底下咧，呢啲全部都同濕疹係捆綁喺一齊嘅。咁、 okay. 所以就好難就咁用一個問卷去答你呢個問題嚇。 係咪話有啲患者即係如果有啲負面嘅情緒，都會再反而影響到一啲濕疹嘅病情會更加差嘅？係咪有關係嘅？ 冇錯。而家喺個科學上都有一個好強嘅即係研究咧，或者我哋嘅資訊咧睇到咧。呢、這個我哋一路以來臨床嘅觀察都係知道，咁無論小朋友考試前後啊，啲人轉工啊，或者其他嘅生活壓力咧，個濕疹係會搞差咗。咁我哋理解到個有一個比較簡單直接解釋，就係因為其實壓力咧係會帶俾身體有好多個壓力荷爾蒙啦。咁其中一個皮質醇過高嗰陣時咧，的確係會影響你個免疫系統嘅，個免疫系統會失調啦。免疫系統一啲抵抗力都會減弱，特別係附住你身體一啲嘅菌咧，可能會活躍，譬如金黃葡萄球菌啊、一啲真菌啊，或者甚至一啲病毒嘅復發咧，都會搞差個皮膚嘅。咁樣， 我見係咪有啲喺個調查度有啲患者都有分享到講到一啲歧視嘅情況，同埋有啲小朋友都講到可能濕疹影響到佢哋學習方面係咪咧？ 係啊，冇錯。嗱，如果即係。歧視嗰方面咧，其實一路都有存在，因為我哋對濕疹都有的時候，社區都係一知半解啦。有的時候覺得佢有傳染性啊，有的時候覺得佢即係自己唔注意自己身體啊，搞到咁樣啊。咁啊唔多唔少，因為佢可能帶有異味啊，有的時候特別嚴重嗰啲人，可能又有好多沙布嬲住啊。或者有啲血水啊、濃水，咁旁邊人咧就多少會產生一啲厭惡嘅表情啊，或者言語之間可能未必好即係好注重，咁係會引發一啲嘅被歧視嘅感覺。咁亦都係正正呢啲個身體唔舒服，令到佢哋喺工作上面或者學習上面表現咧，會有落後於人咁樣嘅情況。 调查咪都话有香港患者入面有都唔少嘅，就七成二嘅受访者就话一啲湿疹嘅治疗同埋药物嘅经济负担都高。其实呢、這、一个即系通常用啲咩药物嘅，系真系好贵嘅，系咪呢方面 啊？其实我哋可以分开几方面啦，因为湿疹有三四方面都要需要。第一就系皮肤护理啦，咁佢哋可能需要唔同嘅 cream 啊，或者啲润肤啊、保湿膏啊。嗰啲都有價錢都有唔同嘅程度啦，有啲都頗貴嘅咁樣即係皮膚護理。 咁當然佢哋對於佢哋嘅一啲嘅檢查啦，有啲人會可能會想做過敏測試啊，有啲人做唔同嘅測試，講到可能需要存錢啦，或者就係公營嗰個等候又好長，咁佢哋可能會用咗一啲私營嘅服務當中，咁啲藥物嘅錢啦，或者仲有一種就係新式嘅藥物啊，新式嘅藥物有佢嘅即係 patent 啊，有啲其他嘢咧，變咗佢都係屬於昂貴啲嘅治療而家。咁呢啲即係要睇各個唔同嘅病情，可能各個人。Okay.花喺個錢方面有啲仲有睇中醫啊，或者睇一啲嘅另類治療啊，咁所以等等咧，加埋佢哋係一個幾沉重嘅經濟負擔係可以理解嘅。 嗯，頭先何醫生咧就提到有啲患者咧就66%啊，就受訪者就認為個治療係無效嘅，但係因為濕疹我知道本身係應該係唔可以根治噶嘛，係嘛？點睇佢哋有成咁多人覺得治療無效咧？ 即係我哋仲係佢哋好多人嘅期望都係希望根治啦，好似你咁講。而我哋可能睇法係好多時候都有個體質啊，有個免疫系統嘅失調啊，可能需要係控制啊、舒緩、緩解佢，跟住慢慢就再將佢由一個重嘅病情變成一個輕嘅病情。但係好多時候坊間都有啲嘅比較絕對啲嘅做法，話試咗某啲嘢你可以完全根治。咁喺呢啲互相之間謬誤或者有啲嘅做法底下咧，就變咗形成佢哋有好混亂嘅資訊啊，咁亦都好難作出決定嚇。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都係要根據翻有效嘅治療，根據翻個人嘅病情。咁所以喺個其中一個問卷當中發現到咧，如果佢哋能夠同醫生有商有量咧，變咗咧佢有份參與個治療嘅制定咧。咁就變咗佢個滿意度或者佢個服從度、依從度咧會高啲，咁啊最終嘅效果亦都會好啲嘅。 嗯，調查發現有成40%嘅濕疹患者係曾經有輕生嘅念頭嘅，咁呢個算唔算你哋想象中都叫高啦？或者有啲乜嘢建議俾呢一班嘅濕疹患者咧？ 嗱，呢個輕生嘅念頭一路都喺我哋臨床上邊有見到嘅，即係最主要係睇你睇緊係嚴重嗰、那個病。病組嗰個人咧，就會都幾多嘅，因為佢真係喺人證嗰陣時喺度一路刮住自己皮膚，好痕癢，瞓唔到覺，望住個天花板，其實都真係係幾煎熬嘅。咁所以我哋絕對相信咧，係有啲剎那之間係有身體嘅軟弱、心理嘅軟弱，或者係真係困苦難當咧，係會有呢啲思考嘅。所以我哋正係好多時候喺門診咧，有的時候都要問一下佢有冇咁樣嘅諗法。如果佢有咧，我哋真係要正視嘅。咁正視當然除咗心理嘅輔導之外咧，都係要同佢商討一個更有效嘅治療，等佢盡快解除一啲嘅症狀。 嗯，最後唔夠一分鐘啦，我想問一下，即係喺個等候治療方面，有受訪者都話個等候治療嘅時間長嘅，呢啲方面嘅政府服務或者支援可以點咧？ 因為專科服務真的是大家都知道有很長的等候，這個就要看看多局可以怎樣再正視了。就我們只可以在即病人組織或者是一個國民協會的角度上面呢，盡力敦促大家看清楚這個問題，因為它可能並不在急症室那裡發生，它是社區裡發生。咁點樣能夠將佢個輪候減低啲咧，或者更有效嘅治療能夠提供咧？特別係新式或者有啲有效嘅治療，減輕佢哋嘅財政負擔嗰方面，咁都會令到我哋嘅病者，我哋作為病人組織咧，就覺得係會得到更大嘅支援啦。 OK， 好啊，唔該曬何學公醫生。啱啱傾過咧，係香港過敏協會主席、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何學公醫生，講到一個嘅濕疹關注組公布一個關於香港、澳洲、韓國一齊做嘅一個嘅調查，了解到啲濕疹患者嘅心理狀態。